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三。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本市双减工作和“十四五”时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等事项。 全市各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集中登记持续到本月下旬。 本市首次编制五年营商环境专项规划，提出356项改革任务。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本月14号开幕，预计参展图书30万种。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14号开放线上售票。 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启动，10大类别覆盖文旅消费全业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研究本市双减工作和“十四五”时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及本市贯彻意见汇报，指出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突出首都政协特色，不断提高全市政协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把党建成效体现到推动政协履行职能上，发挥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会议听取了本市双减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带头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要求，坚持治乱、减负、防风险，与改革、转型、促提升并举，积极稳步推进本市双减工作，切实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强化法治保障，严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化解。要深化校内综合改革，规范教育教学秩序，严禁超纲超进度教学，改进考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优化集团办学布局，丰富课后服务供给，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动首都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本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将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8号下午2点钟，在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军乐团社区里，宣传选举工作的红底白字大横幅和彩色的宣传展板，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选举工作的氛围。社区居民陆续来到选民登记站，领取多种宣传材料，登记自己的信息。 家的那个门牌号。 社区工作者还现场回答了居民的相关问题，居民对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选举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宣传到来的人，给我的感觉，群众的代表性啊，还是很好的。 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出我们最信任的代表。 居民的参与度高，源于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开展的到位。军乐团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王端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将选举信息通知到居民。 我们张贴海报、拉横幅、制作了黑板报、上门入户发一封信，包括制作了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我们还制作了一个二维码，不便到现场来的居民在家用手机也可以进行登记。

本次北京高院会同市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全国首批委托司法鉴定评估规范指南，对法医临床和文件手印两类21小项司法鉴定细化了技术标准、委托事项、鉴定材料要求等内容。北京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双玉立足司法实践谈道， 司法实践中由于人身损害、婚姻家庭和合同纠纷案件占比比较大，涉及法医临床和文件手印类司法鉴定数量较多，占全市法院委托案件总量的60%左右。为此呢，将上述两类鉴定作为我们这次指南的第一批内容先行予以发布。 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有司法鉴定机构79家，司法鉴定人上千人，年均办理司法鉴定案件近75000件。可以看到，北京司法鉴定工作近年来服务领域不断扩展，行业的保障服务功能也稳步提升。 北京法院委托的一般鉴定评估案件，鉴定机构平均用时由2018年年初109天压缩到目前仅为30天左右。 不过，刘双玉同时也指出， 我们发现委托司法鉴定工作还存在一些衔接配合不畅、委托标准不规范等问题。此次统一鉴定受理标准，不仅为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指引，同时也给法官专业化的技术支持。 下一步，刘双玉表示， 关于声像资料、环境损害、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等类别的指南呢，也将陆续出台。 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明后两天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嗨酷2021全球创业大赛总奖励资金1亿人民币，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4018个项目中将有140个项目胜出。去年首届大赛参赛项目共获60亿元投融资，其中60%项目落地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近日探访海高大厦和嗨酷产业园，来听报道。 戴上只有90克左右橘黄色边框的太阳镜，相当于随身携带了400寸的 IMAX 大屏。只要和预置了软件的手机连接，随时都能享受 3D 电影游戏体验。这就是优耐科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去年 HiQuo 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项目。公司负责人徐驰和工作人员让大家都体验了一把业内首款消费级混合现实眼镜。 我们是第一个把它真的做到一个普通眼镜形态的，因为之前大家可能见到的都是那种头盔的形式。我们也是第一个打通了跟手机的这种互动，以前这种设备2-3千美金，我们第一次把它做到了500美金以下。 一年来，在 HiQuo 的帮助下，公司规模从原有的100人，经过大量海外人才招聘，增加到了200人。 配套的一些业务的扶持，包括一些对接的一些投融资的一些机构的资源等等，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HiQuo 大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不断加入，知路研修董事长傅林甚至放弃了剑桥大学100万奖学金回国创业。他们将研究型学习项目带入国内，也在本次大赛中晋级复赛。 就当时想，能不能在让中国的学生出国之前能够提前的接受这种项目式的学习，基于一个课题的学习模式。先是在什么人大附啊、八一啊等等很多的学校做了3年的研发。 张一博这个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博士也加入到知路研修团队。他认为嗨酷生态给予公司海外人才落户、投资、办公空间等一系列服务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坐落在顺义的海高大厦和今年正式落地的 HiQuo 产业园成为了承接大赛项目落地的双平台。 HiQuo 产业园一期1.4万平方米，入住率已经达到了97%。 HiQuo 管家负责人、北京海高创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佳介绍了管家的服务内容。 提供的是25大类、115小类的服务，就像工商注册、人力资源、薪酬财税、知识产权、项目申报，还有一些法务等等一些咨询，包括人才相关的。目前海高大厦已经入驻的企业呢是72家。去年我们的人才的话，3085个人，其中1000人以上呢都是博士以上的学历。从去年开国大赛以来，落地到北京的话，一共是不低于320个项目，获奖的项目的话，落地率是71%。 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执行秘书长、海高公司总经理武怡透露，嗨酷围绕创业项目发掘、落地、孵化、融资、转化的普遍生命周期，构建了大赛、峰会、产业园、管家、基金、在线平台、商学院6位一体的人才创业生态。 第一支基金是2亿的规模，然后顺义区政府这边的30%出资金额，另外还有一些是海高协会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作为出资人，10月份吧，应该能进入投资期。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9月14号到18号举办， 图博会将成为新冠疫情下第一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大型国际书展。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目前本届图博会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200家展商报名参展，其中线下参展商大约1600家，占比 71%， 海外展商占展商总数的2%，有13家为国际出版50强，预计参展图书将达到30万种。图博会还设置了多个分会场，其中北京20家特色书店将设置迷你100图书文创展台，举办阅读推广、电影分享等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于9月14号到18号和广大读者见面。本届图书节主会场位于顺义新国展，以百年新征程、京城天书韵为主题，设置了主旋律主题出版展区、冬奥冰雪生活展区、童书精品会等11个展区。图书节将引领市民投入和享受书店文化的美好新生活，通过遍布京城的各个阅读空间、书店、社区等分会场，联动多个网络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将身边100米的阅读生活进行到底。 新闻广播消息。备受影迷期待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于9月17号到30号举办。9月14号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将开放线上售票。今年北京展映设置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注目未来、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冰雪冬奥等单元，其中特别设置的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将展映《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夺冠》等影片。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市交管局昨天联合多部门举办交通文明倡导活动，现场共有文明引导员、公交驾驶员、外卖员等行业代表100多人参加。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正在首都蔚然成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作为一名职业驾驶员，北京公交集团41路驾驶员孟大鹏告诉记者，公交驾驶员日常培训考核在礼让行人上有严格规定。 比方说过路口有五字方针，慢、关、让、停、行这五字方针，还有针对斑马线前的规定，像我们的321规定，距离斑马线30米我们就要抬到减速踏板上，20米左右那我们就要减速了，10米左右有行人通过我们就要停车了等待，而且还给一个手势，师傅您先过，就这样。 而这种日常礼让行人的行为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行人们善意积极的反馈， 很多师傅就是拿手点个赞。 礼让是彼此成全，相互尊重，作为行人更该牢牢守住自己的生命安全防线。65岁的许春英在朝外大街东大桥路口从事公共文明引导已经6年了，这里地处繁华的 CBD， 周边有学校、公交站、地铁站等场所，人员密集，路面交通环境非常复杂，之前行人抢行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老人过马路比较慢，有的时候呢就提前闯灯，就耐心劝导让他站在第二道安全线上，上班族着急上班有的时候呢闯红灯，我们就说年轻人要起好带头作用。还有呢就是快递小哥着急抢单，骑车骑得特快，劝阻他们。现在改变特别大，一看见我们的手势都能够自觉的不闯灯了。 北京市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监科科长王磊介绍，目前朝阳区在全区的20个文明示范路口都配置2名交通民警、4名协管员、4名文明志愿者和4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强化路口秩序。 从7月21号以来呢，我们对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这种违法行为累计处罚是2331起，非机动车、行人以及机动车的其他的影响安全类和畅通类的这种违法行为也已经处罚了53000余起，我们也是啊，进一步的加大管理和考核的力度，力争呢实现这种社会共治的良好效果。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昨天启动，即日起到9月底。市民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荐心目中的网红打卡地，最终评出100个打卡地，分为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夜间消费类等10大主题板块，覆盖文旅消费全业态。